列王记上第十四章。那时亚罗贝罕的儿子阿比亚患病，亚罗贝罕对自己的妻子说，请你起来改装，叫人认不出你是亚罗贝罕的妻子，往史罗去，在那里有先知阿西亚，他曾预言过，我要做这人民的君王。你带上十块饼，一些饼干和一瓶蜜去见他，他会告诉你孩子将来究竟如何。亚罗贝罕的妻子就这样做了，起身去了史罗，来到阿西亚的家。阿西亚因年老，眼睛昏花，不能看清，但上主却预先对阿西亚说，亚罗贝罕的妻子要来问你有关他儿子的事，因为他儿子病了，你要如此这般的答复他。他来时是做另一妇人的打扮，他一进门，阿西亚听见他的脚步声，就说，亚罗贝罕的妻子，请进来，你为什么扮作另一妇人？我正奉命要告诉你一个凶信，你去告诉亚罗贝罕，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，我从人民中提拔了你，立你做我人民以色列的领袖，我从达味家夺过王国来交给你，而你却不像我的仆人达味那样遵守我的诫命，全心随从我，只行我视为正义的事。你反而作恶甚于你以前的任何人，且去为你自己制造别的神，铸造偶像，惹我发怒，完全背弃了我。因此我要降灾惩罚亚洛贝罕家，消灭以色列所有属于亚洛贝罕的男人，无论是自由的或是不自由的，一概除掉。我要扫除亚洛贝罕的家，有如人清除粪土一样。凡属亚洛贝罕的人，死在城中的必为狗吞食，死在田野间的必为空中的飞鸟啄食，因为上主说了，现在你快起身回家，当你的脚踏进城门时，孩子就要死去。全以色列人要哀悼他，埋葬他。亚洛贝罕家中只有他得进入坟墓，因为亚洛贝罕家中只有他行了一些重悦上主以色列的天主的善事。上主必为自己另选一位君王来统治以色列，那天他要消灭亚洛贝罕家。现在我还能说什么？上主必要打击以色列，使他们摇动如同水中的芦苇，并将以色列从上主赐给他们祖先的福地上拔除，使他们分散在大河之外，因为他们制造了阿舍拉，惹上主发怒。由于亚罗贝罕自己所犯的罪和他使以色列所犯的罪，上主必要抛弃以色列。亚罗贝罕的妻子遂起身走了，到了提尔扎，一进家门，孩子就死了。全以色列埋葬了他，并为他举哀，正如上主借他的仆人阿西亚先知所说的话。亚罗贝罕其余的事迹，有关他怎样战争、怎样做王，都记载在以色列列王实录上。亚罗贝罕在位凡22年，然后与列祖同年，他的儿子纳达布继位为王。撒罗满的儿子勒哈贝罕在犹大为王，他登基时年41岁，他在耶路撒冷 即在上主从以色列各支派中选出归他名下的城中做王17年。他的母亲名叫纳阿玛，是阿孟人。犹大人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，他们所犯的罪比他们祖先所犯的更激怒上主，因为他们也在各地的高冈上，在各绿树下修筑了丘坛、柱像和阿舍腊，境内还有为神卖淫的男女，完全仿效了上主从以色列前所驱逐的异族，做了种种可憎恶的事。勒哈贝罕作王第5年，埃及王史沙克上来进攻耶路撒冷，劫去上主殿内和王宫的宝物，全部带走，连撒罗门所制的一切金盾牌也都带去。勒哈贝罕只得制造铜盾牌来代替，交给防卫宫门的侍卫长保管。每逢君王进入上主的殿时，侍卫便手持这些盾牌，事后仍将盾牌送回侍卫室中。勒哈贝罕其余的事迹，他的一切作为，都记载在犹大列王实录上。勒哈贝罕与亚洛贝罕之间不断发生战事。勒哈贝罕与列祖同眠，与列祖同葬在达卫城。他的母亲名叫纳阿玛，是阿孟人。他的儿子阿比亚继位为王。